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太空放屁咁点？太空就放屁 嗱，烦噶。又咁讲，微量嘅你冇办法吓，但系就变咗喺佢哋照顾佢哋嘅膳食嘅时候咧，一定要好注意咧，要佢哋食一啲比较产生小气体嘅一啲食物，譬如豆类 唔食得。 豆类吓，你发觉太空人嘅膳食就唔会有豆类嘅嘢啦，即系尤其是嗰啲花生啊，黄，即系嗰啲豆，即系凡系豆类嗰啲嘢咧系少嘅。 但系佢最有益嘅。 咁你要吸收嗰個必須要蛋白質咧，我諗佢哋要需要用另外一啲，即係另外一個飲食途徑。即係營養學，我知自己唔係太熟，我就知道嗰啲豆類嘅嘢咧，你就需要少食，就令到放嘅屁少。咁即係有時有啊，冇辦法啦嚇。咁但係就少量嘅話咧，都可以由翻佢自己個抽氣系統嗰度處理得到。多嘅話咧，你就會產生到可能個警報響啊，或個倉入邊甲烷太高啊，咁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咁其實頭先未講完就係話咧，你由於嗰個喺太空入邊嗰清理嘅麻煩，傳統嘅方法好麻煩嘅，你要即係密封咁，然之後要吸好曬咁，其實係即係好瀨啡，好瀨氣。你可唔可以設計到一個單一嘅去廁所嘅裝置，係可以咧令到阿台長你喺無重狀態之下屙屎嘅時候係唔需要我幫手嘅咧？咁你整到嚿咁嘅機咧，其實功德無量噶啦，已經。 即係而家都未有嘅，原來。 未有嘅，咁嗰嚿嘢究竟一個咩形狀咧？你坐上去點樣可以吸得含密封咧？然之後就點樣幫你洗乾淨廁所咧？你問我可能咧，我會最將我希望寄託喺日本人身上噶啦，即係日本嗰個馬桶嘅文化非常之先進啫嘛。即係點樣將佢好妥善地處理抹乾淨，將嗰啲氣味都全部收翻落嚟，因為唔係淨係我聞到嘅問題，係直頭影響到嗰、那個喺、個太空艙入邊嗰個安全氣體成分嘅問題。點、樣一次過將呢啲氣體、液體、固體好乾淨地去？整乾淨，然之後令到我用嗰陣都好乾淨、好舒適，咁即係就係一個問題咯。而家佢哋都係引入一啲咧比較負壓抽風裝置嘅，尿嗰個係啦，即係你佢需要有一個抽風嘅嘢，令到嗰啲液體向一個方向流，吸引佢。就算喺太空入邊一啲現存嘅嗰啲太空站廁所啦，你除咗淨係攞個袋包住之外咧，亦都有一啲係適當地引入一啲抽風裝置咧。但你唔可以個抽風唔可以太強喎。即係你如果一下子一嘢吸得太強，嗰啲係腸都吸埋出嚟嘅，即係嗰個吸力有一個要適合人體承受到嘅限制喺度。 但係佢而家譬如喺一啲所謂即係比較主，即係所謂嗰啲好 New Age 嗰啲咧，佢哋有啲洗腸啊嘛。 係啦， 佢聽講話宋美齡咧，宋美齡啊，一生即係佢大個之後從來未去過廁所啊嘛。因為佢洗腸 啊，咁啊誇張啲，但係佢可能即係有咁嘅習慣啦。但係其實咁嘅，如果講太空任務咧，中國嗰陣早十幾年前送第一個太空人啊楊利偉上太空嘅時候咧，係為咗保證佢唔會大便咧，係起行前幫佢洗一次腸。係 啊， 咁因為佢個飛行係前後係24小時之內會結束嘅， 咁 所以咧直頭喺佢嗰個 可能唔洗腸都仲得 嘅，直頭就係嗰啲關乎即係要去生，即係嗰啲生理衞生嗰啲裝置全部冇嘅，咁 即係慳地方。 係啦，慳地方，亦都係即係慳風險，就最好揾啲方法令到佢唔好屙，咁啊令到你設計少啲嘢。 佢臨上機之前咧，就同你清一次先。 係啦，係啦。 咁但係正常嚟講咧，有啲人可能一日都未必去廁所噶嘛。 係啦， 即係屙啫。我講下小便就一定唔得啦。 嚇，水反而小便就比較容易解決嘅。如果一個男人上去一個袋就解決咗問題，但係其他固體啲就難解決啦。 咁但係佢個洗腸個裝置可唔可以即係直情係喺個太空站入邊去用？ 嗱，我自己想像唔到咁長遠啦。咁你太空站始終最大問題無重狀態， 嚇、嗯啊、洗啲嘢，你灌啲嘢，你要其實確保，好多時確保就係唔漏，或者就算漏出嚟，你點樣善後？嗰、嗯、樣個問題最大，嗯、即係咪好似如果你問我好似科幻電影、卡通片，就零舍入去一個太空站浴室入邊就點肥都得，佢自動幫你吹乾曬乾咁，可能呢一個亦都係一個辦法都唔奇嘅嚇。咁、啊但係就即係具體嚟講，佢可能亦都需要就係顧及到呢樣嘢本身係需要好好微型、好 compact 嘅，最好就係一件好似我哋啲地球鴨仔馬桶咁樣，就同你一次過就抽乾抽淨。 冇辦法㗎啦，喺太空咧，定係所有嘢都係好即係 compact 啦嚇。咁但係呢個即係佢幾時發展到咧？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咁而家頭先佢講過咧，就唔係一定喺太空站，喺月球。 係啦。 咁喺月球咧， 你有啲重，有少少重力咧，那個情況都容易解決啲。係 啦，係。咁但係 anyway 咧，就喺月球都有件好難嘅事啦。咁但呢個引證咗一樣咩問題咧？就大家而家講緊吹到，即係有啲人吹到好行咧，就是、太空旅行咧， 係 一件好遙遠嘅事嚟嘅。 係你連太空點去廁所都解決唔到，仲話太空旅行，我真係 係啊！跟住就仲有好多奇古怪嘢，跟住會即係要諗啦。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嚇。大家慢慢去思考呢個問題啊。咁啊，如果有中意嘅獎金嘅話，可以自己試試。 係啦，自己去試下，去設計一下啦。 好，咁我哋最後一個 一單嘢 環節咧，就係呢一個 都係啲天體物理學嘅嘢。 天體物理學嘢嚟，咁就係嗰個重力波嘅問題啦嚇。 佢就係由重力波幫我哋發現到一啲嘢、嗯，而一嗰啲嘢我哋係衝擊我哋以往嘅認識嘅。 嗯 佢應該係講一個叫 mass gap 嘅問題啊嘛，佢緊即係緊台長喺度撳嘅時候，我喺度介紹緊係咩一回事啦咁。咁大家可能聽過好有興趣啊，講天體物理咧，太陽燃燒殆盡，即係佢核反應消耗曬啲核元素之後，佢會變成乜咧？哦，佢會經歷紅巨星階段，再塌縮成為一個白矮星。咁但係對於一啲咧比起太陽嘅質量咧重一啲嘅嗰啲咁嘅星星咧，佢就會經歷一個超新星爆發階段。段咧就最后会变成一个中子星咁嘅样，有啲甚至乎再重啲嘅就会变成黑洞。咁譬如一个好典型嘅中子星嘅质量咧，大约就系 1.5 个太阳质量左右，或者系多少少啦。但系咧，你会极少地见到有啲系两三个太阳质量咁样嘅中子星嘅。因為在個機制上面很難形成得到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揾一啲黑洞咧，佢哋都好少係一啲超輕嘅黑洞嘅。咁一個黑洞起碼都會有一個三個太陽質量咁重喺佢個黑洞中間。咁有啲超巨型嘅星咧，佢有成十幾個太陽質量嗰啲咧，佢最後剩翻落嚟個黑洞咧，都肯定係超過三個太陽質量噶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我哋嘅印象就會認為咧，黑洞就係一啲咧大過太陽大過三個太陽質量嘅嘢。中子星咧，通常就會係一啲咧一兩個太陽質量嘅嘢，但係你唔會見到有啲咧係佢既唔係太陽，佢係一啲死咗嘅星，但係佢係介乎於二至三個太陽質量之間，似乎我哋見唔到呢樣嘢嘅。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呢個天體物理學嘅一個叫 mass gap 嘅問題，即係叫質量的縫隙嘅問題，就中間空咗一橛咧。是應該不會對應有任何的已死的天體是就會處身在這個質量範圍那裡、嗯、但現在很有趣是找到有 的、嗯、找到有那個我們在現實上我們在哪裡見到呢 具體上佢由邊個射線源找到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由得這個重力波裝置去發現到的這個系統呢就一定不是一個單一的系統來的了、 嗯、 因為呢、重力波我們如果它有一個很微弱的信號很難 pick up 到的很多時以我們地球現在這個靈敏度呢它是牽涉到一些呢巨型的 天體物理事件譬如說黑洞撞黑洞同個中子星黐埋，或者至少都兩個中子星撞埋。咁、 嗯、 今次度到呢個信號，相信亦都係咧係一個雙星系統俾出嚟嘅重力波信號。佢哋可能就嚟撞埋一齊、 嗯 啊。由佢嗰個互相圍繞，即係因為係一個雙星系統，佢哋會互相繞住大家轉、 嗯， 就有一個周期。由佢個周期信號咧，你可以咧去叫做預測到佢哋兩者之間個質量嘅比例。咁、 嗯、 如果你有啲方法度到其中一個質量係幾多嘅時候咧？透過度佢哋互相繞住嘅周期咧，你大約知道另外一個質量都會係幾多、 嗯。 其實就由呢種方法嚟推測翻咧，我哋係揾到其中有一個嘅天呢、這個雙星系統其中一個天體成員咧，佢嘅質量就係介乎二至三之間，而佢係應該已經唔係一個處於太陽主序星狀態嘅一個星嚟。就用一個咁嘅間接方法嚟睇到。 佢互相繞住轉，甚至乎最後撞上就嚟撞上嘅時候咧，發出嗰種重力波就俾我哋 pick up 到啦，應該 係啊。咁簡單嚟講，其實就係一個撞擊嘅問題。係啊，喺太空又有一啲 激烈嘅撞擊事件， 激烈嘅撞擊事件。咁我哋即係好遠啦，咁我哋就望唔到啲光嘅。 嗯， 但係嗰個重力波，譬如我哋抌一嚿石頭落去嗰、那個即係池塘嗰度。我哋好遠好遠咧，我哋慢慢會睇到嗰啲波會走埋嚟，就呢個係即係如果你個眼睛夠利嘅話，你就望到呢樣嘢。 係 係。咁我哋從而推斷就喺個池塘中間就發生咗咩事？ 係啦，咁呢個亦都多得就係嗰個重力波個發現咧。其實我記得咧，我哋有呢個科學新知節目嘅時候係未有地球裝置度到重力波。 未有嘅。 我哋係即係有份喺呢幾年親眼見證住第一次度到呢一個重力波嘅信號嘅、 嗯， 而且係嗰陣係度到睇到個信號嗰個模式點樣？突然之間轟上去，跟住慢慢衰弱落嚟，就對應緊嗰個對撞事件。咁、類似嘅事件，我哋揾得越嚟越多，就其實等於咧，就打開咗我哋多一個感官嚟了解呢啲激烈嘅天體物理學事件發生緊咩事。咁、今次一個意外收穫就係揾到一啲咧，我哋似乎喺傳統理論認識上唔應該見到係呢種質量嘅天體，即係介乎於兩至三個太陽質量嘅呢個天體，其實空上有好多，但係佢經歷咗呢、這個超新星爆發之後，能夠剩翻落嚟嘅嘢，都係處身於呢個二至三太陽質量嘅狀態咧，係我哋呢、這個超越我哋以往理論所見。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新嘅發現。第二接咗嚟嘅問題就係問，咁點解佢可以存在咧？佢點樣形成嘅咧？咁佢大家都係猜想緊嘅，會唔會就只不過就係話咧，如果係單一粒星，佢自己就形成唔到噶啦，因為雙星系統咧，佢哋係可能喺個未撞之前互相繞住轉嘅時候咧，啲質量啊，可能由一個流去第二個嗰度，即係話佢可能冇咁多質量嘅，佢就由佢嘅伴星嗰度咧，因為引力嘅緣故，就將佢外圍嘅氣體扯落嚟，就獲取咗啲新嘅質量，令到佢咧就變成一粒叫做黐肥超重嘅中子星，但係又未足夠變成一個黑洞，即係可能會係咁嘅樣咯。又而家有個諗法就係話， anyway 就即係呢個係一個發現，令到我哋知道就喺太空入邊咧，喺宇宙入邊咧，其實有好多不同嘅事情發生。 即係你話天體物理永遠都係噶啦，就等於你即係衰啲就好似集郵咁，你總之揾到一類新嘅嘢係我哋傳統認識解釋唔到咧，咁你就 claim 一個新嘅發現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都覺得呢啲揾到呢啲事件咧，即係要佢係。我哋暫時都似乎用我哋認識嘅一啲理論嚟幫我哋去解釋我哋見到嘅嘢咯，咁但係當然我哋好希望，更加希望就係發現到一啲咧，我哋傳統理論解釋唔到嘅嘢，我哋就需要去用新嘢嚟去解釋咧。咁呢個就係一個更加偉大嘅新發現啦。 係，咁我哋會揾到即係越嚟多新嘅嘢啦。個原因因為我哋而家探測啊，或者我哋望到嗰啲嘢咧係越嚟越遠，同埋我哋探測個能力係越嚟越高啦。 係。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拜拜。